赛季开局的摸底阶段结束后，比赛果然出现了各种波折起伏。蓝雨、呼啸、烟雨、虚空这些强队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相比之下，开局不佳让人失望的霸图战队，却在这硝烟全面爆发的弥漫战场中弥坚着。前八轮，霸图得分仅47分，和百花战队同分分列七八，处在季后赛区的边缘地带。但是接下来的七轮中，霸图战队收获58分，表现不降反升。当然，这和这七轮霸图所面对的对手都不太强也有缘故。但在这些非强敌的对手身上，霸图收获了不少十分、九分，该得的分绝不少得，他们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气势。积分榜排名也在15轮后默默地升到了第三，排在他们之前的是微草战队，积106分。他们也有着和霸图一样的稳定性，在弱队身上很少丢分，可在面对强队时，微草的战绩实在有些尴尬。轮回、蓝雨、霸图、雷霆，这是目前积分榜上排名前五的队伍，可以说是微草的直接竞争对手。无论常规赛、季后赛，甚至可能是在总决赛中，都有可能发生碰撞。但是就在这15轮中，微草和这四支队伍的遭遇以全败告终，无论主客。要说微草实力不够顶尖，但人们的留心之后总会发现，这四轮比赛最终的比分都是4-6，微草4，对手6。这就意味着微草总是在拿下两场个人赛和擂台赛后，却丢掉团队赛的大分。一旦团队赛获胜，那么微草面对这四队，都将是9-1的强势比分。团队赛，微草的问题似乎就很明显了。目前他们在团队赛中遇到了一些障碍，似乎拿强队有些没办法。而在统计数据的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一件事实，微草战队到目前为止可是擂台赛全胜，哪怕是在2-8败给虚空战队的比赛中，他们也是依靠擂台赛拿下的2分。除去他们，即便是最彪悍的轮回战队也未曾做到这一点。各队的优势和问题至此好像都暴露了不少，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却也不能忽视星星战队现象级的存在。轮回有不败的团队，微草有不败的擂台，星星呢，有不败的个人。叶修，退役、复出、转型职业，场上表现依旧备受瞩目。从第一轮被轮回10-0横扫后，叶修就开始在个人赛里出战。从此就成了星星的定海神针。从此无论怎么输，这一分就再没有离开过星星的口袋。而之前职业生涯中向来神秘、从不真人出镜的叶修，这次复出后虽然也不能说特别配合媒体，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完全回避。只不过记者们对此是否感受到幸福，那就不太好说了。又一周很快度过，12月20日迎来了荣耀职业联赛第16轮的比赛。本轮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星星和雷霆这对本赛季最让人意外的两支队伍的碰撞，于是毫无意外地被选为了电视直播。积分榜上，雷霆104分居第四，星星98分居第六，双方相差6分。本轮星星主场，如若胜得漂亮些，完全有可能在一轮内完成超越，但想胜得漂亮，攻克雷霆的团队是必须的。目前为止，雷霆的团队赛只是在和黄蜂的比赛中落败，其他场合哪怕是0-5落后的场面，他们都能坚韧获胜。而被如此追平的可是蓝雨战队，拥有着又一位战术大师宇文周的战队。雷霆的团队战术到底有何玄奥？这当然是很多好奇、关心，甚至也在研究的问题。目前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而萧时钦面对相关采访时，却只是微笑着回答了4个字： 相信自己。这算什么？唯心主义？精神胜利法？当事人的答案不被大家所认可，于是大家继续去揣摩雷霆的战术奥义，而和同有战术大师的队伍对抗，总是最好的研究素材。本轮带来的就是又一场这样的比赛。星星的叶修现在头顶的是14轮单挑不败的单挑王光环，但是不会有人忘记这位老将也是四大战术大师之一。 表现不错，你们也是。 这一战在双方队员如此的寒暄中拉开了。作为最让人意外的两支战队，双方各有惺惺相惜之意，而雷霆队长肖时钦可算是惺惺在职业联赛之前就深有印象的职业选手了。来访过惺惺，在挑战赛大为惨烈的对杀过，尤其当时擂台赛上的一挑三打得当时惺惺心都差点凉了，但是最终笑到最后的是惺惺。家世在挑战赛中败北，不惜自降身份跑去打挑战赛，只为在家世混取一个好前途的肖时钦看起来实在是一个笑话，没少承担风言风语。对惺惺，肖时钦应该是很仇视的吧。这也是本场比赛前各种炒热的话题，于是这场受转播的比赛从一开始镜头都总给肖时钦特写，希望捕捉到什么。尤其双方选手比赛前在赛台上问候交流的时候，更是将 70% 的时间交到了肖时钦的脸上。尤其肖时钦和叶修握手的那一瞬间，镜头紧紧锁定，主持人屏息凝视。 杀气，来点杀气。 好事之徒都在如此盼望着，结果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张很寻常的带着笑容嘘寒问暖的表情。 掩藏得真好啊。 好事之徒始终不肯相信肖时钦对惺惺没意见，找不到他们所期待的杀气，就以肖时钦在刻意掩饰为说法。再之后，肖时钦哪怕是扶一下眼镜的动作都会被解读出各种不同的含义，每个人都是肢体语言的专家一般。比赛中个人赛打起，惺惺首个出战的叶修，又是叶修，从来不变的排兵布阵。所有人都知道惺惺第一个出战的是叶修，那么大可以做出各种有针对性的对位，但是有用吗？14轮连胜是对此最好的回答，没有用。哪怕你知道惺惺第一上场的就是叶修，哪怕你做出自认针锋相对的布置，但是没有用，获胜的依然是叶修。那是因为各队的王牌选手都会在擂台赛里守关，争取那两分，谁会去打个人赛呀？这样的声音难免会有，当然这也是事实，但是排兵布阵是每队的自由，既然要将自家王牌摆到擂台赛去守擂，拿不拿下个人赛这一分又能怪谁呢？此种说法到底还是有些酸葡萄心理在里面。雷霆呢？雷霆会派谁上阵？雷霆的团队赛很出色，但要说个人赛事，他们的表现可就不值得太夸耀了。他们的队中除肖时钦外也没有特别抢眼的明星，他们似乎拿不出什么特别针对叶修的人选吧。电子屏翻出字幕，个人赛雷霆第一个出场应战的选手是米修远。万籁俱寂，如同全神贯注观察肖时钦表情的那一刻，而后很多人开始窃窃私语。 米修远那是谁啊？ 观众在议论着，记者们则连忙翻找起了手中资料。电视转播中，解说潘林在烘托了半天雷霆会派谁对阵叶修时，看到出场选手， 啊，是米修远， 这一声后就没后文了。他也在抓瞎， 这他妈是谁啊？ 米修远是雷霆本赛季的新人吧？ 解说嘉宾李一博手翻资料，十分沉稳地说着，一帆果然没有任何事可以瞒得过老子的模样。 之前好像 潘林也在翻资料， 还从来没有出场过。 他终于确认了这一点。 是的， 李一博说， 但是本场对阵星星，单挑不败的叶修，雷霆把他派上场了。 潘林开始声调。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秘密武器？ 潘林说着，镜头也交给了场边的这位新人，而后就见雷霆队长萧时钦将他拉到身旁，窃窃私语着，两人闪烁的目光同指某一方向，镜头切过，正是已经在往场上走去的叶修的身影。 萧时钦在面授机宜，他到底想到了怎样的对付叶修的法子呢？让我们看看米修远，职业是一名刺客。哈，难道是想找机会直接一击必杀吗？ 潘林开始发挥想象力。这时萧时钦也终于对米修远传授完了，年轻的选手踏上了他本赛季第一场比赛的旅途。这真是一次相当华丽的出场，转播镜头给了他相当多的特写，所有人都在一瞬间就记下了这个首次登场比赛的雷霆新人的面容。这是对付叶修的秘密武器，所有人都在这样想着，深呼吸，期待着。5分42秒后，同一个位置，同一个人，米修远正在反方向行走着。除去从这位置走上台进入比赛席的2分多钟，再除去比赛结束后走出比赛席走下赛台走到这个位置的1分多钟，这场比赛的准确用时是58秒，不到一分钟，米修远落败。没见什么杀招，没见什么一击必杀，叶修主场所选的单挑小图上，两个角色飞快相遇，乒乒乓乓，米修远的刺客就被打趴了。秘密武器，特别杀招，全世界都笑了。